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4年1月18日，警委会调查殡仪业界涉嫌合谋定价，搜查13个处所。 陈茂波指，目前或可见短期内不具备条件开征资产增值税。 葵涌医院职员涉嫌袭击病人，院方已报警，涉事职员被停职。 美国政府将也门胡塞武装重新列入恐怖组织名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来到8:12，1月18号的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的是千禧年代，我是萧乐文。早晨各位观众听众，讲下靶场的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的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继续同大家讲下，寻日都有倾到的垃圾征费啦，4月1号开始实施。咁啊，如果唔用，到时唔用一啲嘅指定嘅垃圾袋啦，或者叫做大型垃圾冇贴嗰啲嘅标示啦、标签啦，就会咧系有机会被定额罚款咧1500蚊啊。咁啊，如果系重犯一啲屡犯嘅人士咧，系最高可以罚款去到50000蚊，监禁半年嘅咁。连日嚟咧都有唔同嘅譬如物管公司啊、清洁公司啊，甚至一般市民都对于一啲執行嘅细节咧有唔同嘅问题嘅咁，觉得系咪可以解说多啲咧？行政长官李家超咧亦都话系已经要求咗环境及生态局咧要清晰咁俾市民知道相关嘅執行细节，强调信息系要简洁、鲜明同入屋。昨日局长谢展华咧喺立法会嘅议员质询嗰度咧，佢有个书面回复噶，提到都同垃圾征费有关系。环保署嘅绿展队早喺上年8月咧，已经喺一啲社区咧系办活动，加深市民对垃圾征费嘅认识。直至到上个月啊，绿展队已经进行咗大约900次啲推广啦，吸引咧大约90000人参与，涵盖嘅屋苑啦同埋住宅大厦人口咧，大约系全港60%。目前咧亦都系同民政事务总署咧系倾紧啊，透过18区关爱队咧系推广。另外都话咧系谂紧啊，计划紧啊，将呢个指定袋咧加入喺呢一个嘅绿绿上嗰个嘅换领礼物清单内等等嘅咁。整体垃圾征费仲有啲咩疑问？你都想系提出或者觉得有啲咩嘢做得好，做得唔好咧？讲下你嘅睇法。1872311热线一路开放住嘅。我哋请呢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垃圾征费对于佢哋个行业嘅影响。有香港安老服务协会永远荣誉主席李辉，早晨。 早晨啊，苏乐文。 早晨，李辉，可唔可以讲下4月1号实施垃圾征费？你哋安老业界嚟讲有啲咩嘢关注呢？ 我相信垃圾征费咧个原意一定系好嘅，改变市民嗰、那个生活习惯啦，同埋对香港点样去个环提升个环保意识咧。其实我哋个行业咧都认同呢一个做法嘅。咁、早喺几年前咧，一直都喺度讨论紧垃圾征费啊，咁。大家都已經話：喂，我哋呢個行業真係減無可減嘅喎、哦！你垃圾徵費，你當時嘅原意係源頭減費，咁我哋個行業就冇得減嘅，只能夠係可能越嚟越多嘅啫。因為我哋照顧嘅係長者，佢哋用嘅紙尿片咧，哇，每一個月真係好犀利。咁但係呢啲紙尿片咧係污糟咗嘅，亦都唔可以循環再用嘅。咁另外你嘅原意又希望可回收啦，回收又回收唔到啦，垃圾点样去分类啊？咁呢个咧就系我哋行业咧比较头痛嘅地方。咁、我记得咧，即系当年咧话开始，即系讲咗好耐啦，垃圾征费。咁我哋都有同上一任嘅局长咧倾过，喂，我如果我哋个行业咧喺垃圾征费嗰度咧都有好大嘅困扰同埋困难、哦，咁当其时话其实我哋都系可以大家坐低倾倾嘅咁样，咁咧而家就真系杀到啦，4月1号咁咧就我哋即系都好坦白讲翻啦。1100间嘅安老院同埋残疾人士院舍，点样去配合呢个咧？就的而且确系比较困难啊。咁嗱，我讲到即系老人家换片先啦。 一日起码都要换六到八次。 嗯。 咁六到八次换出嚟嘅片咧，唔系小便就系粪便。 嗯。 咁呢啲通常咧，如果系我哋行业咧俗称嘅开大咧，我哋就系用一啲背心袋就扎咗佢，就以防佢嗰啲味道咧即系散出嚟啦，同埋包裹好啲。等到去清到垃圾嘅姐姐咧，佢哋会吊上个垃圾车嘅时候，唔会散到自己一身都系啦。咁、我哋做嘅时候咧，都会系首先用咗个背心袋，或者系白色嘅垃圾袋，再加多重嘅，即系呢个系我哋嘅行业嘅一啲嘅做法。咁日后咧，如除咗呢啲我哋本身做开嘅方法之外咧，仲要加一个指定垃圾袋，嗱、工序就一定多咗啦，成本亦都一定多咗啦。咁我哋除咗话呢一个指定垃圾袋之外咧，行业仲有另外一个征费咧，就系医疗废物。我哋指定嘅回收咧，就系嗰啲医疗废物嘅回收箱嘅，嗰啲就系用红色嘅垃圾袋，例如针筒啦，咁嗰度亦都系一个费用嚟嘅，唔系个行业唔想减费，而系咧即系喺。我相信咧，政府佢系有一个既定嘅机制。如果你每一个行业都提出自己嘅问题，系咪大家互相去商讨咧？咁样。 OK， 我可唔可以讲下你头先话，即系最主要，譬如纸尿片之外，仲有边啲系根本有，就算有垃圾征费要买指定袋都减唔到嘅一啲必要嘅即系制造嘅垃圾啦，有啲乜嘢啦？同埋每日其实呢一类垃圾系去到每间院舍嚟讲，那个容量系要去到几多，要抌几多袋，那个开支预计系多咗几多咧？咁可唔可以讲呢两部分先？ 嗱，而家我哋院舍嘅大细唔同啦，人数唔同啦。如果六十人以下，同你一百人甚至三百人。三百宿位的院舍它产生的垃圾当然也不同的。那你只能够用现在买的垃圾袋每个月是多少钱，日后因为现在垃圾袋是比较便宜的嘛，几毫子的嘛，那你指定垃圾袋是贵一点的嘛，那这个呢就去乘回个倍数呢，院舍计过呢个大型一点 的院舍，它只是买垃圾袋它都要几万元。咁呢个开支咧，就一年去计咧，即系差唔多接近多咗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咁呢个营运成本系都几夸张下嘅。 O K。 咁你话仲有其他咩垃圾咧？嗱，老人家譬如 pass away 啊，佢哋屋企人咧就唔会再攞翻佢啲嘢走噶啦。咁啊，系我哋代为清理嘅。咁呢啲嘢一定要处理嘅。呢个额外要指定大型嘅垃圾袋啦。指定垃圾袋啦，咁仲有我哋个行业咧，好多时咧就一啲床褥啊，用咗若干时间，或者系搞到污糟咗啦，有味道啦，更换嘅床褥就要指定标贴啦，烂咗个轮椅啦，或者一啲气垫床啊，或者 river bed 咧，咁啊佢摩打唔得啦，用唔到啦，咁其实呢个行业系好多废物产生嘅。 剛才你讲到话呢啲好多唔同嘅大型嘅垃圾啦，亦都讲到一啲就算入到袋嘅垃圾嗰个嘅，因为用指令袋多咗，本身要产生嗰啲废物都多嘅，嗰个费用多啦。咁有冇话可以入部分起码係转嫁到俾院舍，有冇院友嘅呢？有冇諗过呢样嘢呢？ 大部分75%，大家一路都讲呢，我哋照顾嘅对象其实就係政府，即系帮政府去一啲安全网嘅长者、综援嘅长者，佢本身嘅收费都系低噶啦。咁你一啲综援嘅长者，咁啊政府系咪有啲补贴咧？咁琴日就环保及生态局嘅副局长都讲咗，喂，每个月有10蚊噶喎，喺综援嗰度咁10蚊，佢一日用几换片换六次个胶袋，系咪可以吸发得到咧？咁呢、這個就即係大家都可以即係計得到數啊， okay. 應該講。 醫療廢物嗰個咧，醫療廢物嗰個都會入指定袋嘅，係咪噶？ 係啊，指定袋噶。 哦，即係無論係一般紙尿片啊，一般垃圾或者定係醫療廢物，全部都要入落去指定袋先諗得嘅。 係。 O K。 將來係咯。 O、okay. K、啊。 头先咁，所以我想知头先你讲到成个行业都有好多唔同嘅意见啦，尤其是喺个成本上面会大增，有冇系好似头先咁讲同 即係同上一個嘅局長咁傾咧，係有坐低傾過或反映過你哋行業嘅意見咧？有冇同今屆政府嘅傾過咧？ 反為上一屆咧，我哋都有啲場合都傾過我哋嘅憂慮。 嗯， 但係今屆咧就協會都曾經寫過信嘅，即係希望咧去解答我哋一啲嘅疑難咁。咁我亦都明白到佢哋個部門咧，而家即係係非常之忙嘅，排都未排到我哋嘅，咁所以暫時係未有嘅。咁嚟緊咧就因為我哋都係屬於社會福利處嘅管轄嘅範圍啦。咁咧就而家嘅政府嘅行動咧就真係確實係迅速嘅。我相信係績效平衡咧。咁啊，琴晚黑比較夜嘅時候咧，就聽到話，社會福利處嘅助理處長咧就會見我哋啦，即係大家去商討啦，咁樣咯。 幾時啊？ 今日上晝9:00。 OK， 咁而家你哋會如果見到你們會提出啲咩訴求啊？係咪直接話豁免曬你哋呢個行業製造嘅垃圾收嘅即係要俾錢買嘅指令袋嘅錢係咪咁咧？ 因為環保呢，推動環保是要大家都要去做的。咁睇下有啲乜嘢嘅好嘅方法，即係既減低我哋成個行業嘅憂慮，又可以做得更加好嘅，咁都有待大家坐低去傾啦。 但你自己有冇啲咩建議先咁講？ 綜援人士呢10元啊真係唔夠嘅。咁同埋呢，我哋大型嘅嗰啲，譬如好似輪椅呢，都可以去回收箱嗰度，因為有鐵啊嘛，咁有時我哋都可以推去賣嘅。咁啊，床褥就一定唔得噶啦。咁呢啲要標貼嘅，每一個標貼就11元嘅，好似。咁呢啲係咪可以即係大型嘅豁免得到咧？咁紙尿片係咪即係嗱？你要收佢一部分，或者係廚餘啊，廚餘都係好多嘅喎，因為佢幾百人食飯，咁所產生嘅廚餘每日咧。有冇辦法即係幫我哋成個行業有車去收廚餘呢？我哋用一啲特定嘅桶，咁呢啲都係可以坐低傾傾，點樣可以做得更好，為環保出一分力。 但你呢、這、一個即係呢啲要求同譬如點解當初要做呢一個指定垃圾袋啊、垃圾徵費嗰個嘅污染者自負嘅原則又未必好相符合，會唔會呢？ 你講都係啱嘅，咁但係你當初立法嘅即係原意係源頭減廢嘛，源頭我哋減唔到噶啦，垃圾分類我哋又做唔到噶啦，可回收循環再用呢三大原則，我哋都唔得嘅。你個目的就係提升市民即係改變佢嘅生活習慣啊嘛，咁但係長者嘅生活習慣你要照顧佢嘅，要同佢換片嘅。唔 係 佢想噶嘛？呢啲 OK 好啊，唔該曬李輝，同你傾到呢度先，都講到安老行業啊，其實頭先我長者啦，可能要換一啲嘅紙尿片啦，喺院舍嗰度亦都講到一啲醫療嘅消耗品啊，甚至如果佢哋過身之後留低嗰啲大型物品咧，全部都可能喺日後啊垃圾徵費之後咧，對於安老業界嚟講係一啲嘅成本嚟嘅。點睇1872311、1872311係咪可能都要有啲津貼，甚至係豁免俾佢哋，定係都係跟翻而家現有嘅做法咧？咁污染者自負嘅原則咧，1872311。另外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有港九藥房總商會副理事長張德榮，早晨。 系早晨啊！ 点解揾你哋讲呢？就系、因为而家话全港嘅3000个呢啲指定嘅零售店咧，会卖指定垃圾袋啦，咁唔同容量啦，超市啊、便利店等等，亦都话有50间嘅药房系参与咗计划嘅。不过我见咧网上面就写住话仲审批紧。以你所知，其实药房系几时开始可以卖到呢啲指定垃圾袋啊？ 嗱，就我谂我哋喺一年几两年前就同环保署嗰边都倾过开个会嘅，就其实就系想揾我哋商会旗下嘅药房帮手做一个售卖点嘅。咁点解会揾我哋商会呢？因为我哋系嗰个知识产权署旗下嘅一个发牌发标贴嘅机构嚟嘅，所以我哋嘅会员咧全部都有嗰个叫正版正货呢一个嘅资格。咁因為佢哋驚，如果係呢啲袋開賣嘅時候咧，如果係冇一啲有信譽嘅店鋪咧，就驚會有啲假嘅垃圾袋賣咗出嚟，咁啊搞到成個市場會好混亂嘅。咁就喺傾嘅期間咧，就大家就都有一個意向書都簽咗，就話係願意去售賣。咁但係就同我哋商會傾嘅時候，嗰個折扣咧。 就大家都有一啲分歧咯，同埋即係我哋覺得唔係太過合理嘅地方，所以係有一段接觸咗一段時間之後咧，就停咗啦。咁而家咧就佢就會係用咗我哋以往嗰啲嘅意向書簽咗嘅咧，佢就個別去呢啲藥房咧就問佢仲賣唔賣嘅。咁而家就有大約50间到就話係會繼續賣。咁其他嗰啲咧，咁佢會仍然繼續去接觸啦。 嗯，所以50间係確認係會賣呢啲紙巾垃圾袋嘅，係咪？ 我哋都問過呢啲簽咗話嗰個同意書嗰啲藥房嘅，咁佢哋話佢哋環保處揾到嗰、那個物流商，咁由物流商咧就同我哋咧就問究竟我哋仲有冇興趣賣咁、有興趣賣嘅，你就填翻或者係剔咗抌個印咁樣。咁、但係其中嗰、那個細節係點樣呢，大家都未傾嘅，亦都未曾簽一個合約嘅。 嗯，有咩細節？究竟我想搞清楚，究竟幾時開始藥房有得賣咁啊？ 未知㗎，因為佢都未曾通知我哋㗎、只不過係喺網上我哋都聽到話，大約係1月26号之後就可以買得啦。 咁究竟有啲咩細節係未傾咧？同埋頭先你講到一樣嘢，話喺個折扣上面有啲分歧，又唔係好合理。講緊係啲咩啊？具體講下先呢個好嗎？ 嗱，我可以咁講啦。嗱，而家我哋喺另一個媒體嗰度聽到環保處所提到嘅咧，佢哋俾個折扣咧係3% 嘅。咁即係話，如果係你賣10蚊嘅，咁你就大約有3毫子嘅。3毫子嘅折扣啦，咁，但系我相信而家喺市民俾錢嘅習慣，多數都用咗啲電子平台、支付平台嘅。咁譬如我如果係話好似八達通咁樣，佢會收我哋一個手續費，就話會係1.5%。咁即係變咗係話變相咧，我哋就係同八達通咧就會係 split， 即係一人一半咯，嗰、那個價錢，即係嗰個利潤啊。咁、變咗我哋嚟講，以 1.5% 去經營呢一啲咧，就比較困難一啲咯。即係我哋要騰空一啲地方出嚟擺佢哋呢啲垃圾袋啊，同埋亦都要比較小心啲。就話如果我哋而家擺喺門口去賣咧，食環處嗰邊咧，如果係見到或者係話當話咗我哋違規咧，會罰我哋6000蚊一次嘅。 咁都唔一定出門口賣嘅，都有其他地方嘅，其他貨都係咁噶，咁講。 冇錯，就但係你講而家我哋嗰啲鋪租啊，或者係我哋嘅店鋪嘅面積咧，就唔係話太過大。如果你要騰空咗擺呢9款嘅垃圾袋咧，其實都佔用嗰、那個地方都比較多咯。 但係我想知其他咧，譬如超市啊、其他零售店啊、啲便利店啦，佢哋攞嗰個折扣唔係都係咁咩？即係理論上點解人哋做到藥房啊，特別覺得困難啲咧？ 因為當初我哋同佢哋傾呢個折扣嘅時候咧，我哋都問過究竟其他嗰啲連鎖啊，即係超市佢哋攞嘅折扣會有幾多咧？咁佢哋就話就唔肯透露嘅，話呢個係一個商業秘密。咁啊，但係咧佢又話俾我哋聽會係比我哋多嘅咁。咁我哋覺得好似唔係太合理咯。既然大家都係為環保出力嘅，點解唔係話一視同仁？有一樣一個要求咧。 嗱，呢個我都想轉頭了解一下先。8:30之後再繼續同張德榮你傾下，好唔好 啊？好啊。 好，唔該曬。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政府正系检讨急症室收费。港大医学院院长刘泽星相信，显示喺整个医疗体系之中，有啲地方可以做得更好，但系认为唔应该只系聚焦加几多钱，更重要系发展基层医疗，做好预防，亦都有助更好运用资源。他認為重中之重是讓醫科生了解何謂基層醫療。至於科研方面，包括會繼續研究如何準備並且應對疫情重臨。劉澤星形容港大深圳醫院是穩定的踏腳石，有助與內地繼續合作發展科研。 他舉例，要科研落地，在較多病例的地方會較易驗證到新藥或者其他研究項目的成效，因此一直向北推動協作。也門胡塞武裝發表聲明，承認在向在亞丁灣行駛的一艘美國貨船發射數枚導彈，並且擊中貨船，報復美英兩國早前針對胡塞武裝的空襲。美國中央司令部較早時在社交媒體發布消息，指一架無人機在當地星期三從也門胡塞武裝控制區起飛，襲擊在亞丁灣航行懸掛馬紹爾群島國旗、由美國營運的金科皮卡蒂號貨船。事件之中沒有人員傷亡，貨船輕微受損，繼續航行。新一輪以巴衝突以來，胡塞武裝使用無人機和導彈多次襲擊紅海水域目標。胡塞武裝指與以色列有關的船隻都是胡塞武裝合法打擊目標。美英在今個月12日起連續對也門境內的胡塞武裝目標發動空襲。英國白金漢宮表示，75歲的英皇查理斯三世下個星期將會入院接受前列腺增生症的矯正手術，短期內需要休養，公務活動將要押後。聲明說，查理斯三世與每年成千上萬的男性一樣，需要尋求前列腺增生的治療，又說查理斯三世的情況是良性。在有關查理斯三世健康的公告發布之前不久，恆辛頓宮公布王儲威廉的妻子凱特成功接受按計劃進行的腹部手術，將會在倫敦中部一間私家醫院留院10至14日，之後回家休養。根據醫生建議，預料凱特在復活節之前不太可能履行公職。天舟七號貨運飛船與太空站組合體完成交會對接。中國載人航天工程辦公室表示，天舟七號貨運飛船入軌之後，順利完成狀態設置，在凌晨1時46分成功對接於太空站天和核心艙後向端口。交回對接完成之後，天舟七號將會轉入組合體飛行段，之後神舟17號航天員乘組將會進入天舟七號貨運飛船，按計劃開展貨物轉運等的相關工作。財經消息，日經平均指數報35,519點，升41點。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7.822，日元148.21，瑞士法郎0.865，加元1.351，人民幣7.197，英磅對美元1.268，歐元對美元1.089，澳元對美元0.655，新西蘭元對美元0.612。倫敦金每安士買入2,008.23美元，賣出2,008.79美元。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两三日逐步转冷，下周中期最低气温降至9至10度。依家气温20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交通意外啦，喺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城花园对出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深井噶。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丽城花园有交通意外，咁部分行车线封闭啦，龙尾排到去深井。较早前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管道里面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长青隧道出九龙方向咧，就比较车多。咁隧道方面嘅情况，红磡海底隧道而家红隧嘅九龙入口啦，公主道过海车多，排到去康庄道桥面。咁另外东隧嘅九龙入口咧，都系车多少少。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去博康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车龙就喺石门村，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啦，龙尾欣怡花园。咁而家西隧嘅港岛同埋九龙入口咧，都系正常。 路面情况在港岛区大坑道上行，近住南塘道一段就挤塞，龙尾排到去白建士道。在九龙区青沙公路落返西九龙公路方向，近住海泥村一段挤塞，龙尾排到昂船洲污水处理厂。龙翔道去返荃湾方向，近住黄大仙中心一段就车多。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排到康庄道桥底。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而家龙尾呢排返去彩虹村，而家龙尾排返去虎山道桥底。咁另外喺新界区荃湾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晋升工厂大厦一段车多，龙尾去到有线电视大厦。朗天路去返元朗公路方向，近住御豪山庄一段呢都係车多缓慢。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华都花园一段啦，断断续续嘅车龙啦，排到去元朗公路近住新界西北废物转运站。屯门嘅龙富路去屯赤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屯门骑术学校。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沙田新城市广场一段慢车，龙尾就喺马场对出。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嘅支路啦，慢线车多，排到天富海湾。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港台电视三十日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 由白宇饰演嘅男主角白术，上海同山医院心脏外科医生，才华洋溢但致命不凡。院长为要磨练佢，将佢调派到急诊科，不禁被大材小用嘅白术遇上强势嘅女主角萧燕医生，又会擦出啲咩火花呢？ 国剧夜场，谢谢你医生，星期一至五晚九点半， 粤语、普通话双语广播， 港台电视三十日。 大家好，又是我哋医学生快人面，一听到我把声就知道精灵小白方又翻嚟啦。今个系列除咗有我之外，仲有佢。 大家好，我是香港注册中医师蔡子铭。 想知道更多中医小知识，就要留意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一点至三点，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三十一《精灵一点》入面嘅健康速读。新一年继续同大家一起听，一起学。 2024年1月18日，警委会调查殡仪业界涉嫌合谋定价，搜查13个处所。 陈茂波指，目前或可见短期内不具备条件开征资产增值税。 葵涌医院职员涉嫌袭击病人，院方已报警，涉事职员被停职。 美国政府将也门胡塞武装重新列入恐怖组织名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8:39，继续翻嚟千禧年代嘅时间。头先就讲到咧，嚟紧垃圾征费四月就实施啦。不过有一啲嘅指定零售点嘅贩卖咧，就话会有3000个，就未必去到话四月先至系正式系有呢啲点系卖呢啲指定嘅垃圾袋嘅。最早咧就话今个月26号咧已经有一啲零售点卖噶啦。咁呢几千个零售点包括啲咩咧？有超市啦，有便利店啦，有啲家居用品店啦，亦都有百货公司啊、网店等等。仲有咧就50间嘅药房咧会参与计划。不过你网页上面咧就话仲系审批紧嘅。继续同阿张德荣倾啊，张德荣就系港九药房总商会副理事长。头先讲到一点啊，就系、是。话嗰、那个折扣，即系你哋药房入货嘅折扣，哇少过其他零售点啊，例如边啲啊，即系同埋我想知道有冇解释点解会有唔同嘅咧？个原因系点咧？又 据我哋所知，就会系一啲超市啊，同埋大型嗰啲嘅连锁嘅店铺咯。咁我哋曾经都即系要求过佢可以话俾我哋听，究竟个折扣几多咁样。咁佢话呢个商业秘密唔讲得。咁但係其他嘅售賣點係咪同樣有呢一個唔同嘅折扣呢？我哋就唔清楚啦。 嗯，所以你哋譬如從藥房嘅角度就覺得嗰個折扣太少，所以個利潤少，就令到未必好多藥房去參與去賣呢啲指定垃圾袋，係咪咁？ 冇錯㗎，即係甚至係話已經係答應咗話會賣嘅地方，因為佢哋大家都未知嗰個成個售賣嘅流程啊，嗰、那個折扣係幾多啊？因為仲未曾有一個合約去簽訂嘅。咁、 okay. 即係唔排除佢哋見到嗰個折扣係咁細，而係話又要俾一啲手續費俾啲電子支付平台嘅咁。咁、 okay. 可能會退出咯。 但其實個利潤雖然話細咧，但係點都有啦。同埋日後如果係實施咗呢個垃圾徵費之後，其實可能。即係大家都要用到呢啲紙尿垃圾袋，係接近到係必需品咁滯嘅啦。咁其實與你哋藥房作為一個零售點，唔係一件都係好事咩？定係完全喺個計劃度排除藥房咧？反而 我諗佢當初同我哋傾嘅時候，可能我哋嘅即係態度比較企得硬一啲咧。咁即係唔係肯，即係唔係好肯喺一個折扣上面退藥。咁所以佢就唔再揾我哋商會啦。其實佢而家揾緊嗰啲藥房咧。都是我哋商会旗下嘅会员嚟嘅，咁、其实如果系话同我哋商会倾咧，就更加会悭时间啊，因为我哋可以同啲会员沟通咧比较易好多嘅。咁、唔知系咪一个原因咧，就冇再同我哋倾啦。 所以你哋都想继续倾嘅，其实系 系嘅系嘅，即系其实我大家都谂住系话一个比较公平嘅原则，大家就即系好似公平竞争咁。咁就會比較係合理一啲咯。 嗯，另外我見你哋都關注到我想知嗰個入貨嘅情況係點？係咪一入就係要入曬咁多隻唔同大細嘅指令袋同一個數量？因為我見到你哋就話擔心某一啲嘅即係大細嘅指令袋咧，就少啲人會買，會滯銷，會塞住咗個藥房或者塞住一啲地方咁，係咪咁嘅諗法啊？ 最初傾嘅時候咧，就係佢希望我哋九款都喺個點度都有銷售嘅，咁變咗喺呢個方面啲市民去有得揀咯。咁但係我哋認為就最大嗰兩款咧，可能係比較適合一啲物業管理公司，即係佢哋收集垃圾用嗰啲咧。咁唔係一般市民會買得到咁大個袋，同埋最細嗰兩三款咧，就嗰個容量就太細啦。咁啲市民如果你一計翻起上嚟，好似要用多咗呢啲垃圾袋，我寧願買啲大啲，儲多兩日先至抌啦咁樣咯。 但你哋入貨入少啲呢一類最細同最大嘅袋又得唔得咧？ 因為嗰個合約我哋未見到，所以唔知道究竟佢嘅要求係點樣。同埋嗰個補貨方面嗰個情況又係點樣，我哋都未清楚。 我想知道你哋呢個零售點係即係藥房作為零售點咧，係咪都係叫做可以一袋兩用？即係除咗就咁賣指定垃圾袋，譬如個客想買支牙膏、買包洗衣粉嘅，都可以用指定垃圾袋去代替嗰個背心袋嘅，係咪可以咁？ 基本上係可以嘅，只要顧客唔介意，即係拎住好似個垃圾袋周街行咁，其實就冇所謂嘅，係啊。 OK， 好啊，唔該曬張德榮，先同你傾到呢度。張德榮咧就係講緊藥房總商會副理事長，講到頭先藥房佢哋嘅關注啦。如果係即係作為零售點方面，佢哋有啲咩嘅細節覺得要再傾咧？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零售點方面，頭先講到嗰個唔同嘅地方都有得賣啦。呢個有啲咩意見咧？咁有黃女士打上嚟，早晨。 早晨啊，主持人 你好，请讲。 你好，我咧就想分享一下喺外国咧，佢哋点样分呢个垃圾？睇下香港有啲即系乜嘢可以，即系大家一齐即系学习一下咁样咯。咁我喺加拿大翻嚟嘅，咁咧加拿大嗰边咧，当然咧嗰、那个居住环境唔一样啦。咁喺屋里边咧。咁佢哋，我哋每個人都已經有一個大嘅垃圾桶嘅，咁同埋有啲回收嗰啲箱咧，自己有嘅。咁咧之後佢就叫你自己分類咧，紙張啊擠邊度，膠係擠邊度，咁垃圾真真正嘅垃圾先擠落嗰個垃圾桶度。咁佢一個星期先倒一次嘅。咁而嗰啲高嗰啲 apartment 咧，即係叫即係多層大廈咧，佢哋一樣係咁樣，佢哋會有一啲桶啊擠喺出邊。咁個個咧都好。即係盡量啦嚇，咁咧保持個環境，保護個大自然嘅環境，咁咧就會將自己能力可以做到嘅，就將佢分類咁樣抌。咁以前我翻嚟香港咧，我自己都想學翻加拿大咁抌，咁咧。有啲即係嗰陣時初初開始咧，咁政府都擠少少啲桶出嚟，咁我哋盡量我樓下嗰度咧都盡量抌落去嘅，但係咧就我以前咧睇到唔係咁多人有響應到咯，但係咧今年翻嚟咧，我已經見到咧好多大廈嘅 同居咧、鄰居咧，佢已經係做呢一做緊呢樣嘢， 即係分類， 甚至乎係啦，分咗類，即係同埋廚餘都做埋噶啦。咁我覺得誒、欸、好好喎、啊，咁做得。咁我覺得香港市民咧可能需要多啲教育啊，同埋鼓勵咯。咁至於嗰個綠色膠袋咧，咁我就覺得咧有少少即係有少問題啊，因為嗰個綠色膠袋，我唔知道係咪可以即係叫做decompose 啊，即係可以溶化啦。咁而喺外國咧，佢哋鼓勵如果你係真係要用咧，就盡量用紙袋，因為紙袋可以 decompose 喺個泥度，咁唔會污染環境。但係我覺得如果係而家推出嗰個綠色膠袋咧，我哋即係小市民咧，可能譬如屋企人少嘅，得一兩個人住嘅，咁已經垃圾唔係好多。我每日咧都係抌同屋企人都係抌一袋仔嘅啫。咁如果你話要我買一個嗰啲膠袋，就最細嘅 size， 我都可能一日都做抌滿。如果我咁樣一抌垃圾桶，一嚟嘥錢，二嚟咧係更加言之唔環保。咁我就諗下。不如可能喺屋企要買個自己買個垃圾桶，將嗰個綠色膠袋儲滿佢，咁樣先抌出去嘅話咧，咁有兩個問題，有幾個問題就係我會滋生一啲臭嘅氣味喺屋企， 即係擺得太耐啦 嚇。係啦，你儲幾日，儲滿咗先抌。咁如果我話日日抌，我即係經濟上面又嘥咗浪費咗啦，而且製造更多嘅垃圾出嚟咯，嗰、綠色膠袋都變為一個垃圾。咁我覺得可能調翻轉。推廣多少少教育啊，俾多少少資源啊，喺個社區裏面，喺個附近每一區嗰度。我去到咧嗰個綠在區區裏邊咧，啱啱前上個星前兩日啫嘛，排曬隊係回收啲膠啊，啲其他啲雜物啊。咁其實香港市民係好想幫手係。保護大環境 係啊！即係而家都多咗人喺即係嗰啲綠座區區嗰度咧，係做一啲回收工作嘅咁。多謝曬黃女士打上嚟嘅，仲有徐小姐，早晨。 係早晨啊！ 請講係。 我係自己喺大廈做清潔嘅，咁就之前買咗啲大垃圾袋，咁但係到四月一號實施嗰啲新嘅嗰個用膠袋，咁但係我啲膠袋又預唔到四月一號之前全部用曬。咁剩翻嗰啲袋咁點啊？唔用得？ 即係都，因為佢日後咧就應該係抌垃圾啦，係用紙垃圾袋嘅。即係你擔心呢啲膠袋個用處係點咧？點用咧？咁定係？ 係咯係咯。 用完之後又要包多個紙垃圾袋咁樣。 係咯，剩翻嗰啲即係差唔多都有成千個就喺度，因為之前成日都慳啲用。咁都真係遇唔到㗎嘛嚇！ 你話你係做 膠袋點啊？ 你係一般嘅住户定係做清潔話先？你話 嗰啲大廈咯，嗰啲大廈做清潔。咁、 哦 okay 我哋要自己，我哋自顧嘛，要自己買垃圾袋嘛。咁我哋買嗰啲垃圾袋儲埋儲埋。咁、 哦 okay、 但係你到四月一號又唔知道用幾多少，有時人哋搬屋好多垃圾係嘛、哦？平時都可以遇得到一日用幾多啫。但有時你唔知嘛。 我都想了解下你做自顧清潔，你做有啲咩覺得未必好清晰啊，或者都想問一問嘅咧，喺垃圾徵費嚟緊要實施嘅時候。 我覺得如果第日去買雞啊、買魚啊嗰啲，俾咩垃圾袋咧？如果買雞嗰啲袋都幾厚下，平時我哋家庭如果買咗隻雞翻嚟，嗰個袋幾厚咁啊，就當垃圾袋咯。咁如果你而家要用指定嘅垃圾袋，咁咪要用多一個垃圾袋。 OK， 都是雙重垃圾袋嗰個仲唔環保嗰個情況。多謝曬徐小姐打上嚟嘅，咁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啊！ 1872311。講到頭先呢位徐小姐就係做開即係大廈嘅清潔嘅啦，即係清理垃圾嘅啦，幫手清潔工人方面，而家喺實施呢個垃圾徵費之前或者日後實施，究竟佢哋有啲咩關注咧？1872311啊！電話旁邊就係清潔工人職工會組織幹事梁子欣，早晨。 早晨， 早晨，梁子欣，你哋个组织主要接触系边一类嘅清洁工人啊？即系一般食环署嗰啲，定系头先嗰类，譬如喺大厦度做收集清洁垃圾啊嗰堆，佢哋有啲咩关注咧？边一类嘅工人嘅你哋？ 我哋一般清洁嘅工友比较多，系一啲政府外聘嘅清洁工友嚟嘅，咁、一啲单栋式嘅或者私人住宅嘅都有嘅，不过就冇咁多咯。 OK， 讲下有啲咩关注先？对于垃圾征费呢个政策？ 哦，其實佢哋對於呢個政策，我哋而家落去問咧，好多就係、是、啊，而家暫時佢哋唔係有好多資訊啦，公司又好或者政府部門都好咧，暫時都冇好多指引俾佢哋啦。咁其實佢哋好多都話表示誒唔清楚，到時真係實施咗之後咧，其實佢哋狀況係點嘅。咁不過佢哋都好多擔憂咧，就係、是、在於話啊，佢哋都好擔心咧工作量會多咗，一來就係講緊啊，即係啲佢哋都擔心啦，就會好多人咧就會將啲垃圾亂咁抌啦。咁因為佢一定要是指定的垃圾袋，他就觉得、啊、那些人萬一不是用一些指定的垃圾袋，就隨便拿出街扔，可能其實就算現在都是，那有些人會扔在後巷、啊、或者在一些樓梯底、啊、都收在一些隱蔽少少嘅地方啊，咁樣咁工友都會擔心咗啊，咁萬一真係遲下，即係要求徵費，啲人為咗即係唔想用指定袋嘅時候，會唔會又出現即係亂咁抌嘅情況會多咗啊？咁變相佢哋即係又要執手尾啊，或者佢哋又要處理啊，咁同埋當中其實會。即係佢哋又唔可以唔處理啦，咁萬一即係公司或者有人即係投訴要求或者一定要處理嘅時候，咁佢哋又要焗住去做，咁即係唔用指定袋又話唔收嘅時候，咁佢哋又變相又要再即係用指定袋啦。咁其實佢啲袋嘅來源喺邊，佢哋又唔清楚啦。咁究竟係咪公司一定會提供，定還是會係點樣咧？咁即係開支方面都會有個擔心咯。 呢、這個其實係涉及到佢哋自己外判商個公司同前線工人嘅溝通，係咪咧？ 其實我哋覺得幾樣嘢嘅，一個就係講緊啊，其實個政策上亦都暫時未好清晰，或者俾到個指引工友啦。咁一方面就係、是、啊外判商同工友嘅溝通都係啦。咁但係同埋其實對於外判商嚟講，咁如果要啲工人或者真係棄置垃圾之前一定要全部用綠色袋包好，咁其實袋嗰個價格咁都係要由即係合約嗰邊係要去釐定嘅咁。咁我相信即係據我哋所知，而家啲有啲清潔公司都講緊到啊，其實呢部分點樣同无论政府又好啦，或者从一啲私人嘅法团啊，或者大厦去管理嘅公司去沟通啊，嗰啲部分都仲要处理咁样。 嗯，工人有冇反应啊？即系除咗话先话，即系啲人乱咁抌垃圾，第一就系嗰个工作量可能会多咗嘅问题啦。第二啦，先讲到话可能冇用到指定垃圾袋嘅，又要笠翻个指定垃圾袋嗰、那个。都是工作量多了，主要是不是就是工作量多了的问题？现在有没有听到譬如他们公司会增加人手，或者到时可能预了一笔钱是 要超时工作的，所以就要处理这些垃圾问题，有没有听到类似的情况？ 呢啲部分咧，其實大家都唔清楚，因為啲工友都同我哋講咗啊，其實都唔知啊。而家即係佢哋收到嘅來源都係好似大家一般新聞啊，或者係即係同事或者朋友之間口耳相傳講話啊，垃圾徵費、垃圾徵費咁。咁但係具體到時真係佢哋工作上、操作上嘅問題啊，就唔係太清楚啦咁樣。咁同埋另一個就係佢哋都有講到咗啊，其實佢哋都會覺得咁樣咪真係變相其實更加浪費咯咁樣。咁即係啲膠袋咁，即係笠完一個又要再笠一個咁樣，都真係好似都仲唔環保喎咁樣。 工人有冇另一個擔憂，就係如果佢哋收咗一啲唔係用指定袋嘅垃圾，其實個責任落咗個清潔工人度，有冇聽過呢個情況？ 因為呢一個部分咧，就係、是、因為即係正環保署嗰邊出咗嗰、那個指引啦，咁我哋有啲攞住個指引同落去同某啲工友去講嘅時候，提到呢部分嘅，咁佢哋都有啲驚訝，就話嚇乜原來佢哋有機會係會承擔一啲法律責任嘅咁樣，咁佢哋都聽到都覺得。啊！哇，真係都好似有啲擔心我咁。咁但係我覺得一般有啲工友可能未必知道呢樣嘢咯。 有冇擔心另一樣嘢就係因為其實嗰啲指定袋咧係一個綠色嘅膠袋嚟嘅，甚至有人可能會所謂假冒啦。即係其實係咪咁容易分到咧？呢啲指定袋工人有冇提過呢一啲點咧？又？ 我哋有啲落去同佢哋提過嘅時候，其實佢哋都有講話啊，其實呢啲即係綠色嘅袋，咁係咪真係要佢哋要拆出嚟逐包逐包睇啊？咁都係要去檢查，即係每個人係咪都用緊指定嘅袋啊？咁樣咁佢都有提到啊，咁係咪真係我哋要即係人哋包好嘅垃圾，我哋都要打開嚟望啊？咁樣即係佢哋對呢一部分嘅操作上都係會覺得啊好似好奇怪，或者咁即係點啊？咁樣即係有呢啲好。 點解要打開嚟望咧？唔係外面就係嗰個指定袋咩？即係最多我頭先嘅意思係話啊，嗰、那個綠色袋係咪真係政府嗰只綠色袋，定係其他綠色袋啫？應該唔使打開嚟望嘅係嘛？ 因為有一啲即係我哋問嘅一啲例如倒樓嘅工友咧，其實佢哋係啲垃圾係通過垃圾槽咁樣去處理嘅咁樣。咁對於即係同埋有一啲咧，其實佢哋係可能例如公屋村，佢哋係有一個每一層樓會有一個高身嘅綠色嘅垃圾桶去收集住户嘅垃圾。咁佢哋每個工友就去每一層度去處理嗰一桶大垃圾咁樣，咁所以變相其實咁佢咪真係要喺嗰個大嘅垃圾桶人哋抌咗落去嘅時候，佢、 okay. 本來佢要再處理啦，或者要再去檢查咁樣。 O、okay, K， 即係之前討論嗰個袋中袋問題啦。另外就想問一下啦，農曆新年前有冇見到話即係啲工友都觀察到多咗人啊，大掃除啊，或者抌嘅垃圾多咗喺街嗰度啊？有冇見到咁樣？ 哦，咁呢個一定即係每一年都會出現呢個狀況啫。 今年有冇特別多到你有 冇？農曆新年就好多人抌啲大件垃圾啊咁樣出嚟。咁今年更加啦，即係都即係好多，即係都聽到話啊，臨月即係四月一號垃圾徵費啊咁樣。咁即係工友都有覺得啊，其實似乎啲人抌嘢疏爽咗啦咁樣。咁即係無論係即係工友自己或者其實我哋身邊都已經去講啊，要執屋啊、清嘢咁樣。咁所以啲工友都同我哋講啊，真係雜物而家係。即係 keep 住係每日都會有嘅，無論係講緊啲大型少少啦，可能啲櫃啊、床褥啊、 okay. 或膠箱啊、公仔啊呢啲雜物嘅嘢咧，其實而家都越嚟越多咁樣。 OK， 好啊，唔該曬梁子欣，同你傾到呢度先。梁子欣咧就係清潔工人職工會組織幹事啊。講到垃圾徵費，其實除咗香港之外，其他地方咧都有係推行緊嘅。有啲咩嘢嘅經驗，或者當中推行嘅時候有啲乜嘢問題啊會出現咧，可以都參考一下咧咁。有針大环境及公共卫生管理理学硕士课程主任钟珊珊，早晨。 早晨。 比较香港嘅即系推垃圾征费呢个政策，同外国过往去比较嘅时候，佢哋或者外地啦吓，推行呢啲垃圾征费嘅前期咧，通常有啲咩问题会出现？我哋有啲咩经验可以参考咧？ 其實所有而家我哋遇到嘅問題咧，絕大部分啦，我哋講可能有少部分可能 specific to 香港之外咧，其餘咧其實外國外地啊，唔一定國家嘅，外地都已經係經歷過。咁其實佢哋都有個陣痛期嘅，同香港都一樣嘅。咁不過香港就好遲，即係呢個時候嚇，人哋就可能十年前、廿年前已經開始痛啦，咁痛完啦而家。咁我哋就啱開始痛，咁所以咪覺得好多問題啦。咁我諗問題係一定有嘅，但係有一個好特別嘅地方啦，可能大家普通市民未喺外國住過嘅話咧，可能係或者外地長期住過啦，即係如果你住幾日酒店嗰啲唔計嚇，嗰啲嘅時候咧，你可能會唔留意咧，原來香港人抌垃圾咧係極為方便嘅，係極為方便，即係我哋可以有啲公屋啊足不出户啦，因為我知道有啲淨係擺個垃圾袋喺門口就有人嚟收噶啦嘛，仲要有陣時唔止一日收一次添。咁另外有，就算係相對嚟講，先頭職工嗰、那個清潔工代表都講咗啦。咁係每一層係有一個高身嘅垃圾桶，或者係有一個地方係俾你放垃圾嘅。佢唔一定係垃圾桶添，有啲地方係就咁有個 mark 嘅啫，或者有一個環咁套住個袋嘅啫。咁但係呢啲都係喺你嗰住嗰層嘅啫嘛。咁但係其實原來外地呢，都包括我哋嘅祖國好多地方呢，都係你要唔係拎出去你嗰個户嗰度咁簡單， okay, 甚至可能 係 其他地方你工作 地下、 okay. 地下然後行開。 明白啦，鍾珊珊，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轉頭返嚟再傾。2024年1月18日，警委会调查殡仪业界涉嫌合谋定价，搜查13个处所。 陈茂波指，目前或可见短期内不具备条件开征资产增值税。 葵涌医院职员涉嫌袭击病人，院方已报警，涉事职员被停职。 美国政府将也门胡塞武装重新列入恐怖组织名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继续讲关于垃圾征费，欢迎大家打嚟18723111，18723111。近呢段时间咧，都有讨论到唔同嘅执行细节啊，一啲嘅宣传等等嘅问题。环保署署长徐浩光咧喺接受文汇报嘅专访嗰阵咧，都提到话署方已经咧系即系举办咗超过50场嘅面向住物管啦、清洁业界嘅讲座啦，接落嚟咧就会配合到绿展队、区议会咧系等等，系继续加强宣传等等，会去做一啲嘅向公众嘅宣传啦。同埋喺唔同嘅媒體都會做啦，咁另外咧就係話喺回收服務嗰度咧，署方都會加強嘅。喺公屋嘅覆蓋率咧，已經係超過35%嘅廚餘桶，咁今年就會擴展到去所有嘅公屋啦。而超過1000户嘅私人屋苑咧，亦都可以申請設立已經預備嘅1500個嘅廚餘桶，因為廚餘嘅回收就唔可以話一般嗰啲綠色區區啊嗰啲做嘅，咁所以咧就要有呢啲廚餘桶啦。咁而廚餘亦都係其中一個好大嘅家居垃圾嘅來源嚟嘅。咁點睇18723111，18723111嘅咁，繼續同阿鍾珊珊傾啊。鍾珊珊咧就係浸大環境及公共衛生管理理學碩士課程主任， 早晨， 头先就讲到同一啲外地啦，咁啊一啲嘅比较啦，继续讲下先嗰个经验上面，其实香港要同外地比，要行呢个垃圾征费系咪真系特别难咧？尤其是喺住嘅地方，譬如话摆一啲桶又即系屋企又未必咁大啦，甚至一啲公共嘅地方亦都可能冇外国咁大啦，外地咁大啦，咁系咪真系有个难度喺当中咧？ 我谂唔系净系大唔大嘅，而系先头我都未有时间讲晒啦。新闻之前就系、是，其实香港人抌垃圾咧，永远大部分时间啦，我唔可以讲永远啦，因为有啲新界嘅或者系三毛大厦，其实佢哋都好大机会系拎啲垃圾出街抌嘅、即系街嘅意思，即系屋以外，即系要行得比较远少少，可能去到几廿十几廿米咁以上嘅。咁但系喺外地咧，呢一个系好普遍嘅，好多时你真系要行出自己栋大厦再。行一段小嘅距離、短嘅距離，可能冇瓦遮頭嘅，咁然後先至可以即係叫做合法地擺到你袋垃圾喺街度俾人收，俾政府收。咁喺咁嘅情況之下，香港其實嗰個垃圾收集點咧，你可想而知咧，係多過人哋好多好多倍。一等大廈有幾十個，咁所以你如果係你要監察嘅話，人哋可能一兩個點就已經可以監察到幾千個，起碼幾百個啦，起碼幾百户嘅垃圾收集啦。但係香港咧，你真係要幾百個監察點先至可以即係要咁嘅數量，所以係難嘅。同埋你喺陽光之下，即係你拎到出去抌，大家都會有一個顧忌啊。因为可能周围有人有 CCTV 啊，有人睇到啊，会举报啊。因为而家都有个 app 话可以举报啦，系嘛？即系政府都话啦。咁但系喺室内咧，佢哋个顾忌就会少好多啦。而且实际上亦都唔系等等大厦个building 都会有 CCTV， 就算有，唔通你叫嗰个管理员啊或者系清洁公司日日走去睇晒啲 CCTV 咩？冇可能噶嘛。所以系好难噶。 咁所以有啲咩建議呢？既然可能香港抌垃圾好多點根本係室內嘅，甚至係可能亦都好多嘅個數量，咁點樣處理呢個問題而減少啲人即係違規咁抌垃圾呢？ 係啊，其實處理違規呢，就係全世界都係得一個方法嘅啫，就係你真係加強監管第一兩節啦。當然我明白有半年嘅叫做勸喻期啦，咁你咪勸喻囉，盡量多啲去勸喻囉。咁但係到真係要罰嘅時候呢，就唔好輕手啦，一罰如果3000蚊嘅話，我諗有至少有一部分啦，即係稍微有理智嘅即係 free riders， 我哋叫做即係想免費搭車嘅人，咁佢都會3000蚊唔 worth 喎，即係唔值得喎，咁以後呢就會即係乖好多啦。咁但係即係我完全唔排除呢係永遠都會有人唔跟規矩做嘅，就算我去到南韓啦呢啲做咗垃圾徵費好多年嘅地方呢，都一樣有人唔跟嘅。 但先你話所謂勸喻，你都有個目標，你都要揾到邊個人做違規先啲勸喻嘛。喺香港你根本要識別或者監察到都唔容易啊嘛。頭先講嘅問題 係啊， 咁翻返去點樣做到呢樣嘢咧？ 我覺得呢啲係即係 就算是最用最蠢的方法你都要做的，就是真的找个外展队，有一些高危大厦就多些去。那至少我觉得个目标就是起码一个月有一个外展队去每一等大厦去即是叫做有返一個長啲㗎較長嘅時間去監察啊、宣傳啊、教育啊咁樣囉。 Okay. 如果你係即係一路嗱，我知道係好嘥人手嘅，咁但係即係做得就冇辦法㗎啦，食得鹹魚要抵得渴㗎，如果唔係永遠都做唔好，永遠都冇得做㗎啦。 嗯，你頭先講呢個就可能係一啲目標或者一啲多次懷疑出現一啲違規抌垃圾情況嘅大廈啦，但有時可能呢啲人就抌出街㗎嘛。即係各個嘅垃圾桶，或者甚至其實隨便街嗰啲暗巷啊、後巷，可能都已經有人抌咗去嗰度啦。 一定有咯。 點處理咧？呢啲問題又 嗱，嗰啲非法棄置咧，就而家都有嘅。咁所以我諗跟翻而家嗰個方法啦，咁有啲黑點啊，咁佢而家嗰個方法就係喺啲黑點嗰度set 咗啲 CCTV 啦。咁聽食環署佢哋講翻自從有咗 CCTV 之後咧，就少咗好多違法，因為始終係有個警戒作用啦。雖然你有咗 CCTV 啫，除非佢係揸住架車嚟倒，係啲公司為單位嘅，即係你 ident 即係可以知道究竟係邊個單位抌嘅啫。 Okay. 如果就咁一個個人，你咁一係你就即係全程 CCTV 一路跟蹤到佢翻屋企咁嘅啫，係嘛？所以其實都係一個阻嚇作用啊，係可以減低。但係如果你話要完全避免咧，我諗係冇可能啊，即係。正如我先頭講，行咗咁多年嘅南韓，其實你有機會去到咧，你都發覺其實佢哋所謂用嘅垃圾袋，第一當然有啲亂，即係分類垃圾分類就已經唔一定係好分得好好啦，好多非法棄置嘅， 係 好多。 嗯，你覺得香港人要即適應到成個垃圾徵費嘅政策，要幾耐嘅適應期咧？同埋你覺得而家個回收配套上面係咪都可以，即係有幾幫到佢咧？定係都覺得嗰個回收嘅支援上面有一啲位係唔係好夠咧？ 回收支援就一定唔夠噶啦，咁正如先頭你一開場白都講咗啦，要加強廚餘回收啦。咁先做公屋，我或者係做屋苑，我唔反對嘅，因為嗰啲係易做啲嘅。咁但係唔好忘記，我哋都有一個唔細嘅比例嘅係單棟大廈。甚至是三毛大厦，咁所以佢哋係先至係高危目标囉。咁当然做咗易做嘅先，但係希望呢即係都係人手緊住㗎啦，到样样都話要人呢一、這个计划，咁都係要做囉，都係要盡快可以拓展到连单栋大厦都可以参与到一啲社区嘅，唔係屋苑为本嘅回收單位咯。咁而家嗰啲綠在區啊，或者係嗰啲綠仔鋪嗰啲外展站咧，其實嗰個時間真係要延長。即係好似我哋呢啲翻工嘅，根本就唔可能享受到佢外展嚟服務嗰個時間。每個星期二嘅下晝兩點到五點半咁樣，即係唔使做咩係咪啊？即係好多係呢啲打工仔咧，就焗住咧，就係話。咁你即係要我當垃圾咁抌咯，將啲回收物。 嗯，應該開到夜晚係咪咧？ 星期六、星期日啦，開到夜晚啦，都呢啲都係可以考慮噶。 OK， 好啊，唔該曬鍾珊珊，今日同你傾到呢度先。鍾珊珊咧就係浸大環境及公共衛生管理理學碩士課程主任啊，繼續歡迎大家打嚟有關於垃圾徵費嘅1872311，有黃小姐，早晨。 早晨啊！ 你好。 其实我自己都是做紧前线清洁的员工啊，咁、好像依家都已经未实施个垃圾征费，一直系管理公司都有派个白色嘅垃圾袋俾啲居民啦、 啊， 但系有啲人嘅习惯佢系惯咗，佢系唔用，就咁攞只桶成桶就怼晒落去个大垃圾桶嗰度，你话到时将个责任再拨落去俾我哋去做嘅，去跟佢嘅。我哋點做啊？ 即係佢自己落屋企個垃圾桶倒啲垃圾落去個公家嗰度， 成個大桶就全部污染曬、 哦。 到時你仲要我哋做前線嘅，要去將佢每一代去分。你有冇諗過、本身已經係一個厭惡性嘅行業，再加埋要我哋咁樣去做嘅、你諗下我哋做緊前線嗰啲人會點樣做？做多集劇炮唔做嘅啫。 有冇聽到啲同行都係有啲咁嘅諗法啊？都真係。 会噶，因为我哋做紧系单栋式嗰啲嘛，唔系好似大屋苑嗰啲咧，系好多样嘢责任全部都推晒去俾大型嘅公司啊。咁、我哋单栋式嘅，全部咩责任都要自己上身嘅。点做啊？政府有冇考虑到我哋呢方面嘅人啊 ？OK， 好啊，唔该晒黄小姐，佢都系讲到自己系清洁工人嚟嘅。再陈小姐打上嚟，早晨。 你好啊， 你好，请讲。 我想除咗嗰个胶袋其实都好麻烦之外咧，我都有做啲话比较环保咧，就系我将所有嘅胶啊或者就分类啦、纸啊分类，然后摆落个我哋屋苑嗰个回收。但是呢其實我見到它是寫住淨是膠啊，淨是膠樽，只是三紙嘅啫。如果將來它又好想話將減少個細物啦，我哋嗰啲其他嘅紙張啊、其他嘅膠袋啊嗰啲，可唔可以都擺埋落咧？佢會唔會係我又擺落去，佢就話我犯法唔用嗰啲膠袋？ 啲綠仔點應該就係包埋嘅喎，即係塑膠又包埋膠袋，紙又包埋其他。 嗱，佢係啦，佢個綠在區區其實就唔夠嘅、如果你想真係做到環保，要區多啲地方。我哋嗰度比較偏僻咧，佢屋苑咧只係有三個桶咁嘅啫。咁變咗我哋抌落去，我又唔知道。而家我唔知佢有冇分再分類啦，冇可能最多當垃圾。但係第時嘅話，佢會唔會將我當我哋嗰啲 即係希望嗰啲箱嗰啲都講清楚啦，即係話膠樽嘅話係咪其實包埋其他塑膠類咧？咁即係做回收，大家都想可能清晰啲嗰條線究竟係點啊？唔該曬陳小姐，仲有姚女士，早晨。 早晨。 早晨，請講。 我想問咧，可唔可以好似醫生處理嗰啲醫療廢物咁咧，幫嗰啲院舍或者係在家嘅長者咧，俾一個特別嘅 label 俾佢哋？因为咧，如果照顾一个长者咧，一日咧六件片咧，其实系好少份量，嗰度已经讲紧超过六磅噶啦。咁如果唔系咁样嘅话咧，系解决唔到嗰啲院舍佢哋管理人做嗰个难处。 你自己都有照顾过老人家嘅经验，所以特别关注系嘛？ 我又唔系特别关注，不过我听咗几日咧，佢哋都不断咁 complain 话佢哋嗰个院舍有难处。咁我自己照顧個長者，所以我知道咯。 即係覺得可能都有一個特別俾呢一啲，其實都未必話可以好減到佢哋一啲好必要嘅廢物啦，包括頭先講屎尿片呢啲，有一個特別嘅頭先講啦，一個標誌或者貼紙咁樣做，就等佢哋減少嗰個開支。 醫生嗰啲咧，佢哋都做開係有即係醫療廢物嘅，咁甚至乎佢哋喺個診所度咧都會連個 label 出嚟話佢哋係即係參加咗嗰個計劃嘅。咁如果嗰啲院舍係做呢樣嘢，咁可能減輕咗佢哋不少嘅負擔咯。 OK， 唔該曬姚女士，都係關注到院舍啦。頭先都講到話有啲長者可能用到紙尿片，而呢啲咧都係好難話係減少的一些廢物了。如果日後有垃圾徵費之後，這個成本開支究竟怎樣呢？對於院舍來說都說是一個比較大的負擔。再陳伯伯，早晨。 早晨啊，香港電台啊。 你好，請講。 我就想講呢，剛才有個姑娘說呢，她們買了很多那些舊的膠袋說扔垃圾那些啊，又說如果嘥咗佢，又系垃圾袋再挤落佢绿色嗰个嗰度，咁其实政府而家可以整啲，净系个 label 咪得咯，贴喺佢哋嗰啲旧嘅未用得晒嗰啲啊。 哦，即系唔用指定袋，就系用翻旧嘅袋，不过有一个嘅贴纸，做一个标示 系 几多钱嘅。 嘛，等佢用晒嗰啲咪咩咯，咁佢冇得识出声啦，系咪啊？好简单啫嘛。 不过政府暂时未有呢个谂法喎。 咁啊，我而家多口讲声话呢个方法啫嘛。 O、okay, K， 有个咁嘅建议，整体有冇啲咩唔清晰啊？即系而家话。 好清晰噶，好清晰噶。不过佢哋啲人啊，特登讲话唔清晰，即系有咩理由唔清晰啫？有睇。看電視新聞，聽你們新聞的嘛， 是吧？ OK， 這 樣說啊。好，謝謝陳伯伯，跟你談到這裡。那關於垃圾徵費，4月1號實施都講到明了，如果是不用一些指定垃圾袋或者是標籤扔垃圾，有機會是被罰款。再譚小姐打上來的，早晨。 你 好，譚小姐，請講。 是，我想講回那個環保那個呢，其實那些膠袋呢，可以，你可以一律過，即是立例個個都即係譬如買魚啊、買豬肉、買乜嘢都係用翻嗰個綠色膠袋，賣俾人哋，俾人哋嘅。咁咪變咗咪可以拎翻嚟屋企嗰度可以再用咯。即係好似依家咁樣咯。你即係如果依家咁樣，你用咗嗰啲膠袋，嗱一即係出邊嗰啲，佢都照樣係用其他啲膠袋啫嘛。咁你翻嚟又笠多個環保膠袋，即係綠色嗰啲膠袋落去，咁啊變咗就更加唔環保咯。我覺得全部咧立例。 卖乜嘢都好，都用翻嗰个绿色胶袋。 O、okay, K， 即系所有商户都系要一袋两用嘅咁。一八七二三一咧，一八七二三一系咪可以硬性咁做咧？谭小姐有呢个嘅建议，转头翻嚟继续再倾下一八七二三一。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港大医学院院长刘泽星表示，受到疫情等影响，医学院近年面对人才荒，形容情况是几辛苦。但医学院在过去大约一年半已经增聘35名教授级人员，分别来自本港、内地以至世界各地，协助教学与科研。他又说已经另外物色到15名人才，希望他们加入。他提到已经增设伙伴拓展及协作团队，成员包括港大内科学系传染病科主任及讲座教授孔凡毅，协助招揽人才等。科技大学早前表明争取在本港设立第三间医学院。刘泽星说，本港整体医疗人手不足，无论第几间医学院都好，目标都是训练更多人才服务市民。垃圾征费4月1号起实施，有安老业界说，院舍难以源头减费，大部分垃圾亦都不能够循环再用，征费对业界造成很大困扰。香港安老服务协会永远荣誉主席李辉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本港大约1100家安老院和残疾人士院舍，长者每日换尿片6至8次，日后要再用指定垃圾袋，工序多了，成本亦都会增加。大型院舍每月买指定袋开支或者要增加数万元，每年增加开支数十万元。李辉指出，一些体积较大的垃圾，例如轮椅、旧床铺、老人家的遗物等，弃置时亦都要贴上指定标签。对于当局向综援长者提供每月10元的垃圾收费补贴，他认为并不足够。李辉说，协会曾经写信向政府反映忧虑，社署官员今日会同业界开会商讨。垃圾徵費在4月1日實施，環保署署長徐浩光說，在半年適應期內，政府會檢視整體情況，有需要時會延長。徐浩光接受文匯報專訪的時候回應物管公司被指包底的爭議，他指出，即使物管公司這樣做，亦都不代表解除了居民使用指定膠袋的責任。他認為，如果某個樓層經常出現非法垃圾袋，清潔工人可作記錄，物管公司或者邻居可举报，由环保署执法人员处理。署方会继续加强宣传，早前已经为物管和清洁业界举办超过50场讲座，今年头两个月将会安排29场由区议会牵头的简介会，当局亦都会制作短片、懒人包，并且透过不同媒体向市民讲解。美军对也门境内的胡塞武装目标发动新一轮攻击。胡塞武装营运的传媒报道，美英在当地星期三凌晨时分轰炸也门北部和中部的多处地点。华盛顿较早时宣布将也门胡塞武装重新列为特别认定全球恐怖分子实体，相关制裁措施30日之后生效。美国国家安全顾问沙利文说，要阻止恐怖分子向胡塞武装提供资金，进一步限制胡塞武装进入金融市场，并且追究胡塞武装袭击往来红海和亚丁湾商船的责任。胡塞武装表示，美国的做法只会加强组织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决心。胡塞武装会继续瞄准与以色列有关联的船只。另外，胡塞武装承认向在亚丁湾行驶的一艘美国货船发射数枚导弹，并且击中货船，报复美英两国早前针对胡塞武装的空袭。 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23度，吹轻微至和缓偏东风。展望听日同星期六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温暖，星期日气温显著下降，随后两三日逐步转冷，下周中期最低气温降至9至10度。现在气温21度，相对湿度72%。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188点，跌88点，总成交金额84亿3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809点，跌24点。深证成分指数报8696点，跌63点。部分活跃港股嘅造价：友邦保险58.45跌1.15，腾讯控股271.4跌3.2，阿里巴巴66.3升6.5。美团68.9升1.5，比亚迪股份192.8跌2.5，招商银行25.15升1毫，中国平安30元跌1毫。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2，日元147.98，瑞士法郎0.864，加元1.35，人民币7.192，英镑兑美元1.269，欧元兑美元1.09，澳元兑美元0.656，新西兰元兑美元0.613。日经平均指数报35518点，升36点。港金报18750元，跌1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010.29美元，卖出2010.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交通意外啦。喺港岛区中环嘅文宝街去金钟方向啦，近住四号码头对出有交通意外，咁影响到而家江乐道中天桥啦，经呢个中环湾仔绕道去翻文宝街咧就挤塞，车龙排翻去中山纪念公园噶。咁重复多次啦，就是中环嘅文宝街去金钟方向，近住四号码头对出有交通意外啦，咁影响到而家江乐道中天桥啦，去翻中环湾仔绕道啦，咁啊经中环湾仔绕道先去到文宝街啦，咁龙尾排翻去中山纪念公园对出。咁另外喺九龙区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对出有交通意外，龙尾排到去海达村。连翔道去尖沙咀方向啦，近住奥运站有交通意外，部分行车线封闭噶，龙尾排到去海达村。咁较早前咧，泽祥街啊，中大对出嘅泽祥街去科学园路方向，近住瑞祥街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咁而家泽祥街去科学园路方向，近住瑞祥街一带咧都系比较车多。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畅通，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西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擎天半岛，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仲是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路面情况在港岛区下壳道去上环方向，左转去红棉路就挤塞，龙尾排到告士打道，近住中环广场对出。在九龙区三号干线，即是西九龙公路去尖沙咀方向，近住奥运站一段都是比较车多的，龙尾排回去荔枝角公园和青沙公路，近住昂船洲污水处理厂。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慢车，龙尾虎山道桥底。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青山公路的青山湾段出九龙方向，近住珠海学院就挤塞，龙尾排到去三圣街。屯门龙富路去屯石隧道方向，近住回旋处车多，龙尾屯门骑术学校。元朗公路去屯门方向，近住富泰村繁忙，车龙排到去福亨村。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和斜村一段慢车，龙尾骏景园。特别要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将军澳环保大道清水湾半岛工业村和将军澳超顺路田下湾村去工业村。好了，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926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的新闻时事知识台。 如果已递交2024年小一入学申请表，但未获自行分配学位，家长会收到教育局的统一派位选校通知书，请依照指示到指定的统一派位中心，或透过电子平台办理选校手续。如果到1月22号仲未收到信，就要打2832-7700向教育局学位分配组查询。 精灵一点，健康多一点， 每日两个钟带来不同医学资讯，健康小知识。 星期四医学会会诊日，请到整容外科医生同大家讲下医学美容的相关资讯。 从微小习惯开始，改变生活步伐，迈向健康人生。 正令一点，逢星期一至五下午1点到3点，香港电台第一台，同你一起走出健康新方向。 2024年1月18日，警委会调查殡仪业界涉嫌合谋定价，搜查13个处所。 陈茂波指，目前或可见短期内不具备条件开征资产增值税。 葵涌医院职员涉嫌袭击病人，院方已报警，涉事职员被停职。 美国政府将也门胡塞武装重新列入恐怖组织名单。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有关于垃圾征费，继续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21，争取时间听大家嘅电话。有李小姐，早晨。 你好，早晨。 你好，请讲。 其实我讲下咧，关于其实政府而家去嗰个垃圾征收费咧，其实佢究竟个目的，佢系想环保啊，定系有其他啲想增加收入嘅目的咯？因为如果你话讲环保咧，其实而家只会系大家都明，一路都讲紧就话，我哋屋企嘅堆积嘅垃圾或者胶袋系越嚟越多嘅。如果净系讲胶袋，咁我本身咧就做过好多行业嘅，譬如零售啦，或者一啲时装啊、手袋嗰啲咧，咁佢哋其实出品嚟到嗰阵时候要拆货咧，佢成箱货咧。入面可能已經在外國寄來的時候已經是打包好，全部包裝好曬嘅。但係嚟到香港之後咧，通常所有的公司都會拆曬所有的膠袋，全部拆曬，入面嗰啲雪梨紙全部都拆曬，無論時裝手袋都係。跟住佢再包翻自己個膠袋，咁跟住咧所有的紙箱紙盒可能一個箱可能只係得十個袋，咁佢全部就抌㗎啦已經。咁呢啲亦都係。即係環境污染嚟嘅。咁至於你話如果真係譬如我講到我哋而家。小市民啦，用緊嘅真係要用佢個綠色膠袋去買嘢啦，或者裝垃圾啦。咁其實去翻最尾，咁我去買嚿豬肉，豬肉又俾個膠袋我。咁跟住咧，我買嚿魚或者買棵菜，佢又俾個膠袋我。咁其實去到最後尾，加埋環保署嗰個袋，咁啊越嚟越多膠袋。只不過話係嗰啲膠袋，我哋用咗佢嘅膠袋，我哋係唔會俾人罰錢嘅。我哋用緊自己嘅膠袋，我哋會俾人罰錢嘅。如果講翻最後尾，其實只會污染得越嚟越大咯。咁不如去翻以前咁，我哋攞條鹹水草攞個買餸籃。其實我唔係講笑噶，即係大家攞而家好多人攞個車仔噶嘛，攞個車仔去買餸。咁啊叫佢揾條掃整扎住咯，買棵菜，咁我抌落個籃。 即係唔好再嘥咗個膠袋俾我啦。 係啦，咁你買肉嘅話其實以好多年前咧，我記得我20年前度我都年紀大噶啦，曾經試過香港流行嗰段時間咧，就日本好興嘅，有啲玻璃盒啦、膠盒啦。我屋苑嗰度咧有幾個街坊咧，都係攞個膠盒去買嚿瘦肉，叫佢擺落個盒嗰度。咁跟住翻屋企自己試一洗，但係係冇辦法實行到啊，因為好多人都唔會做。但係如果你去翻而家咁講啦，我要買你個膠袋，咁我不如買個玻璃兜。我玻璃兜我不停我可以用嘅，我膠盒都不停咁用。我去豬肉佬嗰度，我叫佢，你俾嚿豬肉我，你同我稱完之後，佢喺個盤嗰度，跟住抌落我個玻璃兜。我翻屋企洗完之後，我玻璃兜仲可以叮嘢食，或者我整餸。咁你咪仲環保啲？即係我唔係話講笑，去翻以前攞條鹹水草，即係去尾攞個大家人攞個買餸籃，連個膠袋都唔使添。你明唔明？咁你個污染就真係會越嚟越少啦。 Okay, 不過呢個就無論係市民啦，或者商即係商店自己嗰個習慣咧，都要改變啦。咁啊，1872321繼續歡迎大家打嚟嘅，休息一陣。 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 听见香港，联系你我。 为庆祝香港公共广播踏入95年，香港电台举办声影穿梭香港公共广播95年展览。 从1928年嘅声音广播开始，透过重塑录音室、经典节目场景、珍贵文物，细说香港电台嘅发展旅程。 仲透过互动装置、AI 生成等不同方式，带领观众穿梭声影世界。 香港历史博物馆展出， 免费入场，约定你啦！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早前廠商會就有個報告提到話，目前香港一啲夜間嘅商業活動嘅復甦步伐咧，都係落後喺整體香港嗰個消費市道啦，亦都提到一啲嘅發展策略嘅，包括話建議政府一個長遠嘅涉及到夜間經濟嘅發展藍圖啦，點樣可以開拓多啲更加具特色啊創新嘅夜經濟項目啦，同埋提到夜間消費券計劃等等嘅咁。請你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佢嘅唔同嘅建議同埋諗法。有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盧金榮，早晨。 早晨， 早晨，卢金荣，可唔可以喺讲你哋嘅建议之前，先讲下你哋点睇而家，譬如夜间喺餐饮啊、零售市道嗰、那个系咪相对淡静啦？系咪嗰个原因系啲咩啦？同埋点评估下个月啦，农历新年嗰个市道咧？ 咁依家个市道都系一般啦，无论系食肆或者零售都系比较淡静嘅。咁有几个原因啦，第一就系好多人日常消费啦，咁特别系周末嗰阵时，因为实在好方便啊，上到去。咁啊，變咗係上咗去消費，咁喺香港嘅消費嘅時間同埋嘅錢咪少咗咯。咁另外都我哋個旅遊業都未係復常啦，同2013年同埋2018年去比較咧，都仲相差3000万嘅。咁喺度都對零售業啊、餐飲業咧都係有影響啦。咁同埋我哋啲習慣都改變咗啊，好多人依家都夜晚留翻屋企食飯，喺屋企煮飯。咁同埋好多嗰啲外賣點餐嘅平台都好方便，咁亦都係依家係網上買嘢都好方便啦，跨境電商都好方便啦，咁變咗係令到呢啲有搞笑嘅生意啦，同埋一個係惡性循環啦，好多商鋪啊，佢哋都欠缺人手，零售差唔多平均佔一至兩成人手，咁餐飲業疫情嗰陣時咧就流失咗60000人 ，OK， 咁變咗好多鋪頭佢就變咗好多閂門。咁當你出到街，啲鋪頭閂曬門，你嘛大家冇咩興趣出夜街啦。 OK， 講下你哋嘅建議先啦。下個月就財政預算案，你哋都交建議書嘅。有關於夜間經濟有啲咩諗法呢？ 夜間經濟希望政府可以有個夜間經濟嘅一個規劃啦，或者一個藍圖啦。因為夜間經濟咧就唔單止係個短期刺激消費嘅作用，佢係一個長遠可以增加一個城市嘅吸引力同埋競爭力。即係我哋睇到台灣佢嘅夜市文化都係相當之流行啦，亦都係旅遊業嘅一個部分啦。咁英國嘅夜間經濟都係有佔本地生產總值係6%嘅。咁所以我哋就提出制定呢個香港夜間經濟嘅發展藍圖啦。咁希望可以夜間經濟可以納入香港嘅發展規劃入邊啦。咁做一個中長期嘅策略。咁亦都可以加強引導下，譬如針對香港一啲服務面臨嘅一啲結構性整體性嘅問題啦，例如人手短缺啊、服務質素啊、科技應用等等呢啲咁嘅問題啦。 仲有好幾點嘅喎，除咗話即係個中長期嘅策略，有一個嘅夜間經濟嘅藍圖，你哋有啲話會拓展一啲嘅即係點啦，係可以做到夜間經濟發展到佢嘅特色嘅啦。另外都講到話有個夜間消費券，嗰個諗法係點咧？又 係啊，因為其實呢個夜間消費除咗係一個經濟活動咧，都關包括系个民生啊，同埋社会上边一啲治理啦，所以就希望政府可以牵头去统筹啦，特别系一啲插上松绑嘅一啲规管或者制度啦，例如啲灯光啊、音量啊、泊车管制等等呢啲嘅问题。咁其实我哋都提过，即系好似呢个几样嘢，夜缤纷啦，同埋个消费券嘅。咁其實夜燈燈我哋見到個成效都唔錯啦，之前搞咗幾個啦，有包括娛樂啊、藝術文化、消費等等啦，咁個反應都幾正面嘅，咁亦都係有入場嘅市民都有數十萬啦。咁廠商會之前都啱做公佈，我哋都係紛紛項目之一啦。咁我哋都延長咗個營業時間嘅，咁夜晚嘅人流都唔錯嘅，咁其實證明係可以做嘅一樣嘢。 OK， 不如我想讲下夜间消费券同埋夜间优惠券呢两个，你哋都有喺你哋嘅建议度提到嘅，分别系个谂法系点样咧？即系派几多消费券或者个优惠券系点样优惠化，点样吸引力化咧？做到 系啦，即系我哋希望即系都知道政府依家财政可能压力都比较大嘅，咁派嘅呢个消费券咧，我觉得就未必会好多，但系咧佢会起到一个刺激作用咯。咁就係即係唔係單純嘅純粹派錢啦，呢個就希望可以即係少少嘅引即係個吸引啦，咁令到大家可以推廣呢個消費，擴大呢個嘅 一個提振嘅效應啊。 嗯，但幾多咧？幾派幾多先可以吸引到嚟夜間特登出嚟消費咧？又 啊，依個睇政府嘅呢個財政啦，當然係第一要睇啦。第二就係上次即係我哋主力睇個杠杆嘅效果啦，即係之前派消費券都有呢個效果出嚟，咁整體商户嘅經濟咧都係有好處嘅。 嗯， 咁譬如如果政府譬如佢如果可能消費券會比較用多啲錢，咁可能另外一個方法啦，就好似用一個津貼方法，等啲業界咧去睇個夜間嘅消費券。咁呢個都可以做到嘅，其實，咁即係譬如商家自己派一啲優惠券，咁啊吸引佢夜晚嚟消費咁樣。 OK， 好，阿盧金榮同你傾到呢度先，多謝曬你。盧金榮咧就係香港中華廠商聯合會會長，講到廠商會都有好幾個嘅發展策略，話希望可以搞活香港夜間經濟嘅。1872311，休息一陣。 聚焦香港及國際體壇，陪你一齊緊貼體壇盛事，港台體壇123。 全民运动 3.3， 每集都会有体适能教练同你示范不同动作，等你在家都可以一起做运动。 港台体坛123， 梁礼勤、叶蕴仪、李丽主持，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3点至4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午4点半到6点，港台电视31播出。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每年香港都大约有几万人是离世的，以2022年来讲，香港就有6万多人离世，病人去到晚期的时候都有时都未必有能力去决定或表达意愿，甚至屋企人都未必可以是即达至一些共识，所以他们可能除了身体的毛病，情绪上面都可能会受到困扰，觉得有压力等等的。见到香港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就有一个的调查，就提到一些受访者对于一些生死话题的认识，亦都问到他们究竟了不了解什么叫安宁照顾啊、预设照顾啊、预设医疗指示等等，究竟认识有多少呢？都可以请他们跟我们讲下究竟个调查结果是怎样。电话旁边就有香港大学赛马会安宁仲计划副项目总监秦嘉明，早晨。 是，早晨。 你好，可不可以讲下你们这个调查的目的和有什么发现呢？又 好啊，咁其實我哋呢一個調查咧，就喺舊年嘅7至10月嗰時進行啦。咁我哋成個調查嘅目的咧，就最主要係希望了解翻香港社區咧，對於安寧照顧啊、預設照顧計劃啊，同埋預設醫療指示等嘅認識啦、態度同埋取向嘅。咁我哋喺個研究嘅調查結果發現咧，其實原來咧去傾死亡咧，就唔係一個忌諱嚟嘅，甚至乎咧，其實去傾呢樣嘢咧，都可以係屋企人入邊咧一啲閒談嘅話題。咁超過7成半的受訪者在參與過程裡面去談論到生死話題的時候都覺得其實是自在或者沒有什麼覺得不舒服的感覺的。亦都發現當中其實雖然有超過70%的受訪者或者80多%的受訪者就說沒有聽過什麼是預設照顧計劃、預設醫療指示都好，但當我們的調查員在那個電話訪問當中跟他們做過一些解釋關於這些詞彙之後，其實大部分人都表示會願意去接受安寧照顧，甚至乎會支持家人去設立一些預設醫療指示的。所以我們都覺得其實如果我們加強多些公眾教育和鼓勵他們和家人多些溝通了解意願，其實都是很重要的。 嗯，有沒有不同年齡層對於安寧照顧服務的接受程度看法都有些分別在當中？ 當中咧，其實因為我哋今次這個呢個都是電話抽樣的調查啦。咁其實主力咧我哋都調查咗大部分係可能係30至64歲嘅人士咧，係即係去接受到呢一個訪問嘅。咁當中其實咧，你話個分別大唔大咧？其實就唔算太大嘅，即係佢哋對於去傾呢一樣嘢。咁不過反而我哋發現咧，就係其實大部分人咧佢哋咧都係會願意去同家人去傾佢哋嗰個嘅安寧照顧嘅安排咁樣咯。 你覺得呢一個信息或者反映啲咩？同埋頭先你都話問到對於安寧照顧啦，對於預設醫療指示嗰個認識啦，有冇話同以前有冇做過類似嘅調查？那個比較係咪近年差唔多啊？定係大家認識係多咗咧？ 咁其實咧，我哋都發現其實個認識咧，因為隨住即係而家嗰個嘅資訊啦，係啦嘅流通啦，同埋亦都喺近呢幾年咧，坊間亦都越嚟越多係去推廣呢樣嘢咧。咁其實確實咧都有好似頭先所講啦，即係有兩三成嘅受訪者咧，其實都係有聽過呢樣嘢嘅。咁而佢哋就算同屋企人咧有傾過呢一個嘅話題都好啦，其實佢哋嘅反應咧都唔係咁負面嘅。好多人咧都表示咧，即係其實同屋企人去溝通過呢樣嘢之後咧，其實係可以加深咗嘅互相理解啦，減少咗一啲嘅擔憂啦，甚至係可以改善到佢哋嘅關係咁樣咯。 嗯，你哋受訪嗰陣有冇了解到有幾多人係設立咗預設醫療指示，或者如果了解咗呢一個服務之後啦，有啲乜嘢即係究竟決定係設立定唔設立，有啲乜嘢嘅考慮喺當中咧？或者佢哋覺得係咪個手續上面都未必咁簡單，定係點？個諗法係點咧？ 好啊，咁其實咧，當中咧，即係有大約四分三嘅受訪者咧，雖然話係冇聽過咩係預設醫療指示都好啦，但我哋解釋之後咧，都會變成咧有七成人咧係會願意咧去訂立呢一個預設醫療指示嘅。咁當中咧，其實確實咧，有一啲嘅受訪者咧都係表示咧，因為覺得嗰個手續啊，好似比較麻煩啦，甚至乎係冇乜即時需要啦，同埋佢哋可能覺得咧，現時咧其實係好似冇乜法律嘅效力啊，咁所以佢哋先至咧。即係未去即係打算去做呢樣嘢咯。咁但係佢哋咧都表示咧，其實如果即係可能喺認識足夠底下或者可能嗰個法律框架係再清晰啲明白多啲嘅話咧，其實咧佢哋都咧有超過 60% 或者70% 咧，其實都支持自己或者係佢嘅屋企人咧去設立呢個預設醫療指示嘅。 仲有冇其他考慮咧？譬如有時可能個當事人想設立，但屋企人嘅諗法會唔會唔同？呢個係咪都係佢哋考慮設唔設立嘅原因之一咧？ 佢哋反而咧就會係去考慮就係、是，究竟其實應該係屋企人咧，定係醫生去幫佢做呢一個決定多啲咯？係啊，係。 會唔會都即係多一啲受訪者反映，其實屋企人都唔係好贊成佢哋設立啊，或者有啲係根本可能係自己一個住嘅一啲獨身嘅受訪者啦嚇咁。咁佢哋有冇覺得如果要設立預設醫療指示喺當中或者一個程序上面有面對唔同嘅困難呢？ 因為頭先都提到啦，其實我哋今次呢一個嘅受訪方面咧，其實大部分咧都可能係一啲已婚嘅人士啊，係啦，咁所以咧佢哋都冇乜即係特別提到話係因為獨居或者係剩佢自己諗呢一樣嘢啦。咁但係其實咧好多時佢哋咧都會覺得咧，即係表示就係、是其實要去訂立呢一個預設醫療指示嘅話咧，其實佢哋都認為咧係需要咧去同屋企人去溝通嘅，係啦咁樣咯。 其實設立預設醫療指示應該係早啲做，即係等我身體或者成個精神狀態好健康嘅時候做，定係我去到我睇到我可能有一啲病，雖然未去到末期，先至做呢一個預設醫療指示。其實應該係幾時去做咧？ 其實如果即係正常嚟講啦，我哋其實咧都建議咧，其實預設醫療指示咧係喺嗰個訂立人咧喺精神上面有能力嘅時候咧去作出決定噶嘛，係啦，咁所以咧其實喺 有冇話越早做越好咁樣嘅？ 因為咧其實如果要根據翻即係嗰個本身個醫療指示嗰個嘅計劃咧，咁其實佢都係需要嗰個病人咧係患有呢一個嘅末期病患嘅時候，即係去訂立嘅。咁但係當然啦，即係如果佢哋及早認知到有呢樣嘢，其實佢哋就可以咧喺當佢哋咧即係開始面對年紀大嘅時候啦，或者可能將會面對一啲嘅晚期病患嘅時候咧，就已經去開始討論啦。咁嘅時候咧就會比較好啲咯。 整體嚟講，你覺得即係喺呢個調查啦，有冇覺得有啲乜嘢係喺設呢個預設醫療指示或者再廣泛啲推廣之前，有啲嘢要準備嘅咧？或者你自己覺得有啲乜嘢？即係始終頭先你講到，雖然好多人都願意談論生死，但係始終可能係中國人有一啲傳統啦，始終有少部分人係未必好即係願意係同屋企人傾呢一樣嘢嘅。有啲咩建議俾佢哋咧？ 咁其實我哋咧都建議咧，其實可以用一啲較為輕鬆嘅手法啦，係啦，即係或者可能係咁啱，可能一啲嘅新聞啊，或者係一啲嘅電視啊，或者做到一啲咁樣嘅題目啊議題嘅時候咧，其實都可以用一啲較為輕鬆嘅手法咧，去即係開始展開呢一個閒談嘅話題，甚至乎可能咧係先傾翻一啲佢哋自己嘅心願啊，一啲嘅意向先咯，咁就唔係一個咁沉重咁樣嘅。 議題去傾啦。咁同埋其實如果我哋喺個社區入邊咧，其實再做多啲一啲嘅關於呢一方面嘅公眾教育啦，去釐清多啲咧，即係大眾市民咧，可能對於呢一啲嘅議題嘅一啲嘅認知或者一啲嘅理解嘅話咧，咁其實都可以幫助到咧，即係日後市民咧，或者甚至乎我哋再推廣呢樣嘢嘅時候咧，係可以做得更好咯。 好，唔該曬，全家明。陳家明咧就係香港大學賽馬會安寧仲計劃副項目總監，講到佢哋今次呢個調查啦，上年七月至十月做嘅，了解香港社區對於安寧照顧啊、預設醫療指示等等嘅認識啦，訪問咗千幾人，其中一個結果咧就係發現咧，大概七成人都未聽過咩叫做安寧照顧，亦都好多人都未聽過咩叫預設醫療指示啊、預設照顧計劃啊，咁但係就話超過六成人咧都係支持屋企人咧設立預設醫療指示嘅咁。今日千禧年代嚟到呢度啦，聽日再見。